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 大家好，佛家讲修行，这两个字的定义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。行为太多了，佛将它归纳为三大类：身、口、意。行为再多，也不会超越这三个范围。身的行为就是我们举止动作，口的行为是言语，意的行为是思想见解。行为有了错误，把错误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这是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。祖师大德教导我们，修行要从根本修。什么是根本？念头是根本，思想是根本。所以从根本修，也就是说明，再多的行为，行为之所以发生，都是在思想，思想纯正，一切都纯正；思想偏邪，那一切都不正。这是劝我们从根本修的意思。但是这个说法说得浅，真正的意思，这个根本是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晓得。也就是所谓的称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这才是真正把根本找到了。是修性，性是心的根本，性是体，心是作用。大乘佛法里面常把这个心讲作实，实心，心实。这个实，一念自信的作用啊。在迷位、反复位，叫他做八十五十一心所，由此可知，它的作用相当复杂。但是它的体是一个，一念自性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就是从这个根生的。华严说得好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设法界的现象 是心现的，现象千变万化。这个变化从哪里来的呢？识变。识就是念头，就是思想，就是见解。佛告诉我们，十法界的千变万化是从我们念头思想而来的，这个才是根源呢。修行人要从这个地方下手。那么这种根源正是我们这几天讲的忠孝啊。昨天跟诸位谈到顺亲养志，意思就说得深。孝，孝一定要顺呢，不顺就不叫孝了。所以孝顺呢是连在一起的。那要怎样顺呢才算是真正的孝呢？要顺心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懂得孝啊，认识孝了啊。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随顺佛性才是大孝啊，才是真孝啊。我们的父母有佛性的，我们随顺他的佛性尽孝，不是随顺烦恼啊！父母也是凡夫吗？他有烦恼吗？我们不能随顺他的烦恼，而是随顺到他的佛性。这个意思，我们要能体会到啊！帮助父母做佛，帮助父母觉悟啊！这才算是尽孝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帮助父母觉悟，自己不觉悟，你怎么能帮得上忙呢？所以那个尽孝行孝，我们就知道了，首先要自己觉悟，要自己成就，这才能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第一个对象是父母。所以孝这个字就是佛经上讲的一念之心。忠这个字就是佛行菩萨行。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就是尽忠啊。这是这两个字深一层的讲法，是你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。那么这个真正的意思，儒家有没有说呢？有说，说的不多啊。为什么不多说呢？说的人听不懂啊，所以就不肯深说了啊。浅而言之，叫粗俗啊。佛法里面讲的多啊，佛法修学的基础比较上要深厚一些。佛法修学时间也比较长一些。 尤其是着重在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啊，这两个八个字非常重要。我们能不能有成就，关键就在此地。啊，佛法修学最忌讳的杂修。六波罗蜜里面讲精进波罗蜜。什么是精进？精是纯而不杂，杂就不精了。一门是精进，二门呢就不是精进了。念佛，诸位要晓得，念佛真正成就也是一门深入啊。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什么叫净念？我们对于西方净土，对于阿弥陀佛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个不怀疑不夹杂就叫净念。不间断呢就是相续，净念相继，这个样子才能够度摄六根，往生品位才高。有很多人不知道，以为自己消业障啊，要念药师经啊，要念普门品，要念地藏经啊，要念大悲咒，念其他的这些东西，错误了，都是夹杂了啊。业障能消一些，不能消得彻底。如果他要懂得专精这一句佛号，他的业障可以彻底消灭，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高增啊！往生是往生的，品位不高，为什么呢？夹杂啊，夹杂的人太多太多。大家不晓得这一句佛号的力量，以为这个佛号消业障还不如药师经啊，还不如大悲咒，你说糟不糟糕呢？啊，这是怀疑。对于自己功夫大大的打了折扣啊。慈云灌顶法师在《观无量寿经》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他那个注解名字叫《观经直指》，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。我是在这个里面呢读到的，才恍然大悟。他说得好，众生造作极重的罪业，无逆十恶，所有一切经论，这个消不了这个罪业，所有一切咒语忏法都消不了这个罪业，罪业太重了，最后还有一句阿弥陀佛能把它消除。我们才晓得阿弥陀佛这一句敌得过千经万论了，敌得过一切咒语。 咒中之咒啊，经中之经啊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。但是没有人相信，以为这一句阿弥陀佛太容易了，太简单了，恐怕没有效果，还去找别的东西来夹杂啊。于是往生啊，往生是决定在信愿之有无，你有真心切愿，你得往生，品位就大大的降低了。啊，这个现象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：“九品往生，总在遇缘不同。”啊，你没有遇到善知识吗？没有人教你吗？你的疑惑不能断除吗？我们懂得深信不疑，所以我们念佛堂一句佛号，讲堂里面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一丝毫都不夹杂。我们在此地讲完这一部地藏经，地藏经是为九华山讲的，仁德法师邀请我上山讲经，我没有时间到那边去，所以录一套这个录像带赠送给九华山。是这么个意思。跟同学们开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这也是不得已。最近十几年来，海内外许许多多同学见到我，都祈请，希望啊，把华严讲一遍。啊，留一套录像的资料给后学们做参考。我答应了。啊，为这个原因，我们才讲华严。要是依我自己的意思，老老实实说，我那个一部弥陀经讲到底，我不会改变。古来大德有一生讲弥陀经讲300遍，我看到之后非常欢喜，非常羡慕。而一生当中讲这么多的经论，都是出于不得已。啊，应付大众的祈求，真正成就，决定是专精。啊，决定在一门深入。一生绝不改变，这才能有成就。一定要效法诸佛菩萨。诸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的模范典型，真正是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我们仰慕，我们随求，我们也想在这一生当中能有诸佛菩萨的成就， 这有人问，可不可能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也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语言不同，你能够遇到缘殊胜，一生成就。善财童子遇缘殊胜，一生成佛。农女遇缘殊胜，八岁成佛了。华严法华经上所说的，凡是佛在经论上所讲的，都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可以做得到的。我们这个世间人做不到，佛就不会说了。那佛要是说了，对不起我们了，说了我们做不到的，岂不叫开玩笑吊胃口吗？那佛的言语怎么可以称为真语、实语、如语，不虚语、不狂语，那就这个标准就达不到了。所以佛菩萨跟我们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，只要我们细心去体会，依教奉行，我们一生呢能够圆成佛道。可是你要想真正功夫得力，最近这几天有许多从中国来的同学们，给我谈到这用功很难得力。我常常劝勉大家，戒行要并重，功夫才能得力。为什么我们的念佛堂每天还要讲两小时的经？用戒来帮助行，用行帮助戒，戒行相辅相成。你不结义，你修行会懈怠，会退转。为什么呢？过去生中烦恼习气太深了，我们这一点点的功夫，这一点点的道力，敌不过烦恼啊。所以天天要听经，念佛是修定，听经是修慧。可是每一天念佛听经功夫还是不得力，毛病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实在讲，发生在你没有去照做。念佛心不在佛上，口念佛心里面打妄想，功夫当然不得力了。经虽然天天听，好像是明白了，没有去照做。经上叫我们布施，叫我们持戒，叫我们忍辱，一条都没做到。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烦恼习气，这样功夫自然不得了。你看看佛经每一部经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依教奉行，坐礼而去。步步经上最后这一句话叫我们要依教奉行。 佛在《步步经》里面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为人演说就是依教奉行，我们没有去做吧，你功夫怎么会得力？所以结得一分就做一分，结得两分就做两分，你能够做到两分呢，你就能够结得三分，结得三分呢，你再能做到三分，做到三分呢，你就会结得四分。结帮助行，行帮助结，这样才能达到究竟圆满。结了不能行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？是放不下了，放不下你所贪爱的，这个事情麻烦了，根本的大障碍。所以爱欲、嗜欲、嗜好一定要舍得干干净净，慧能大师所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只要你有一物，你就会惹尘埃了，尘埃是烦恼，你烦恼就不能断了，必须舍得干干净净，身心世界一尘不染啊！你这一生成佛才有指望啊！丝毫放不下，成佛做足的希望就没有。所以依教奉行就是尽忠尽孝。就是行忠行孝。诸佛大道忠孝而已也。希望我们同学们细心去体会，努力认真的奉行，前途无量光明啊！一切灾难都能够化解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